穿过山，泪已流。

总是轻声地说，黑夜有我。你总是默默承受，这样的我不敢怨尤。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？

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